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7集，唐默看了月亮花和娃娃脸一眼，继续说，我个人也不推荐从中间这条线走，这条线太细了，哪怕再怎么踮起脚尖，踩在这条线上时，脚也一定会踩到两侧。这个行为很有可能会被判定成同时踩在两条路上。顿了顿，他看向娃娃脸，布鲁斯先生，你想从哪儿走？娃娃脸说， 我随便，看你们啊。 唐默再看向女白领，女白领有点犹豫，她想了一会儿，问唐默， 你从哪儿走？ 这种时候也没什么好掩藏的，因为接下来这两个人都会看到自己的道具，不如直接说出来。唐默说，我从墙壁上走，我有一个道具可以让我忽视重力，在任何平面上行走10分钟。唐默编造了道具的使用时间，无论是从哪儿走都可能有危险，所以我想试试从墙壁上走。女白领惊讶地看着唐默， 还可以这样？ 唐默看向月亮花，他也没有说不可以。月亮花这时却说， 但我也没想过还可以这样。 女白领听了唐默的话，走到走廊的墙壁旁，开始琢磨自己在墙壁上行走的可能性，然而很快他就放弃了。10米长的距离，不借助任何东西，唐默如果没有神奇的靴子，也不可能在这上面行走。从墙壁上走这个方式只适用于唐默，女白领和娃娃脸都不可能模仿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女白领在两条路上左右摇摆，她一会儿走到银线左侧，一会儿走到银线右侧。唐默也不着急，这种时候谁都不愿意第一个上前尝试。可是再这样僵滞下去，恐怕三个人都不会前进。女白领提议道， 我们三个人一起走。 唐默定定地看着女白领，被唐默注视着，这个年轻的女人面不改色，淡定地说， 谁都不愿意先走，说实话，我也不肯第一个走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永远不可能完成这个支线任务，所以就一起走，这样才算公平，怎么样？ 女白领看向娃娃脸，娃娃脸笑嘻嘻地说， 我不反对。 女白领再看向唐默，唐默神色平静， 好。 女白领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再缓缓吐出， 好，那就一起走。我们现在都站到这条线旁，10秒钟后我们选择各自的路，然后同时走。准备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把手放在对方的背后，防止谁不愿意走拿其他两个人当小白鼠。 听了这话，娃娃脸看向女白领的眼神中多了一丝探究和趣味，唐默也淡然地盯着他。半分钟后，唐默和娃娃脸一起说， 我没意见。 我没意见。 女白领说， 好，那就站过来吧。 女白领的意思唐默明白，甚至在他提出建议前，唐默也想过说类似的话。这场摘月亮花的游戏还没开始，就在他们三个玩家的内部埋下了一粒隐患的种子。虽然他们三个根本算不上朋友，但如果这场游戏不处理好，可能三个人还没选择正确的路，就会出现矛盾，甚至大打出手。因为谁都不愿意第一个走。一共只有两条路，第一个人走了后，他顺利到达对面，剩下来的两个人就可以沿着他的这条路继续走。假设他碰到了陷阱，剩下来的两个人无论如何 都不会从这条路上走，那么第一个人凭什么当另外两个人的小白鼠呢？这时候女白领站了出来，她说三个人一起走。是的，只有一起走才能避免队伍矛盾，维系这个表面上的队友关系，这个方式对三个人来说都是最公平的，只是说出来太过残酷，几乎撕破脸了。因为要保证没有人偷偷退缩，他们三人会把手按在其他人的后背，时间一到，他们会将队友推出去，你不想走也必须走，这就是把手放在对方后背的意图。唐默选择从墙壁上走，他看了看两条路，伸手将袖子上的纽扣拽了下来，把这颗扣子抛到了半空中。唐默淡定的双手接住，接着他打开手，看清了扣子的正反面。娃娃脸从他的身边走过，说： 赵赵，你还相信这个？ 唐默倏地愣住，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这个赵赵叫的是自己。等娃娃脸把整张脸都凑到他面前，唐默才回过神，他往后倒退半步，冷冷地说： 布鲁斯先生，我姓赵，但你不要这样叫我，很恶心。 娃娃脸脸皮极厚地笑道： 给你的昵称不好听吗？你的姓比他的好，你说要是叫他王王，那多难听啊。 白领女冷笑一声： 哼，谢谢你没这么叫我。 经过了这么一个小插曲，三人间紧张的氛围稍稍缓解了一些。唐默走到了最左边，白领女站在中间，娃娃脸站在最右边，三个人踩在银线的起始点前，抬头向前。 让我来倒数怎么样？ 娃娃脸突然开口，唐默和白领女都转头看向他。娃娃脸说： 反正无论是谁倒数，只要有人敢把别人推出去，其他人也会一起推他，这很公平，肯定是一起走。不如就让我来倒数，我一直很幸运，别人都叫我幸运姚，幸运布鲁斯。 姚？他难道姓姚？唐默暗自想到。白领女说： 我没意见。 唐默说： 我也没意见。 娃娃脸低笑了一声，他将手按在女白领的后背上，女白领把手按在他和唐默的后背上，唐默也把手按在女白领的后背上，三个人一起看着前方。安静的走廊里，只听一道难听走调的歌声响了起来： 是那个呀。 唐默和女白领都皱起眉头，娃娃脸还在用奇怪的声音唱着自己临时编出来的歌曲： 舅舅来啦，爸在哪里呢？还有七。 你够了啊，你不倒数我来倒数。 娃娃脸无奈地说： 这不是给大家放松一下吗？别紧张啊。那我认真倒数好了，十九。 听到娃娃脸开始认真倒数，唐默屏住呼吸，准备好随时使用神奇的靴子，沿着左边的墙壁跑。这是他刚才用纽扣制出来的结果，左边墙壁和右边墙壁也是一个选择，他听天由命，选了左边这面墙壁。 五四三二一，走。 最后四声突然变快，几乎是一秒钟，娃娃脸就倒数完了四个数。唐默和女白领还没回过神，娃娃脸一掌就把白领女给推了出去。白领女当然也不甘示弱，她狠狠地骂了一声，一掌把唐默和娃娃脸也推了出去。唐默一脚踩在墙面上，另一脚再踩上去，借助神奇的靴子，他很快稳住身形。他抬头一看，脸上露出惊讶，娃娃脸和女白领居然选的都是右边的路。虽然选择每一条路的概率都是二分之一，但是他们两个人都选择了右边这条路，概率只有四分之一，这个概率其实也不算小。 唐默只是惊讶了一瞬，就加快速度往前跑。一共十米，以他的速度，最多两秒，最少一秒就可以跑到终点。然而，就在他刚刚往前迈出一只脚的那瞬间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狭长的走廊里响了起来。唐默此刻正站在墙壁上，他的身旁，走廊的地板突然塌陷。不只是他这一侧的走廊，娃娃脸和女白领选择的那一侧，走廊的地面也立即塌陷。众人立即明白过来，女白领的声音凄厉： 你撒谎，两条路都是陷阱。 月亮花发出阴谋得逞的奸笑声：两条路确实都是陷阱，但这两条路的陷阱竟然不同。唐默这一侧地板消失后，出现在底下的是一个黑漆漆的无底洞，但是就在那条银线原本存在的位置，一堵无形的透明墙壁凭空出现，将唐默这一侧和白领女娃娃脸那一侧分裂开来，形成两个单独的空间。娃娃脸反应最快，在地板塌陷的同一时刻就向前甩出了一把匕首，匕首铮的一声插在了月亮花所在的高台上。娃娃脸一脚蹬向墙面，他的袖子里有一根钢丝与刚才那把匕首相连，他借着匕首的力道，身体在空中灵巧的翻转，一下子就落到了地面上，顺利着陆。而唐默这一侧就很糟糕了，同样是地板消失，出现无底洞，一只血淋淋的大手突然从无底洞中伸了出来，抓向唐默。唐默在墙上不断的躲避，那只手一掌拍碎了墙面，手掌垂落，一股恐怖的吸力从无底洞中涌现出来。女白领本来也借助暗器就很快抵达终点，在这股吸力的作用下，她的暗器轰然碎裂，她尖叫一声，距离终点只剩下一米，被这股力量吸了向下。唐默也是如此，他能在墙面上行走，可如今墙也碎了，吸力涌现。在这一刹那间，唐默毫不犹豫地抬起头，看向那个已经站在了终点的娃娃脸，布鲁斯·维恩，可能姓姚的这个娃娃脸青年，此刻正饶有兴致地观赏自己两个同伴濒死的表情。唐默伸出手，掌心对准娃娃脸，一根橡胶绳从他的手掌中飞了出去，直直地飞向娃娃脸，捆住了他的右臂。同时，白领女在完全掉下去前，一手抓住了娃娃脸的裤脚。娃娃脸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错愕，这股吸力实在太强，唐默和白领女都被他吸得身体下滑，娃娃脸被他们两个人拽着，身体也往无底洞的方向挪移。他目光一冷，嘴上却说着调笑的话： 喂喂，你们可别把我拽下去了啊。 白领女用乞求的眼神看着娃娃脸： 救我。 娃娃脸低头看向他，他看着这凄惨的女白领没有动作，两个人对视一秒。就在这一秒钟后，女白领拉着的裤脚被他扯断，他绝望地看着娃娃脸，整个人坠落下去，惨烈的叫声在无底洞中不断回荡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